身边的知己，今天与我庆贺。问及是什么使你某日报喜？新婚的消息太突然，人人同欢多喜气。谈论我的婚纱要预备，欢欣的知己纷纷说太妒忌。若是幸运得到你，定会醉死。一起占卜婚宴日期，两身才好多福气。然后我终哭得痛悲，只能揭晓你离别了，还要自找多么美妙，再不需被照料。沉痛之中，只能揭晓我沦陷了，谁也静了，话题终止了，情逝了，留低这玩笑。身边的知己纷纷试探慰问，问及是什么使你负我太深。他朝婚纱中那别人，为何如此的吸引，能令你这么的决心，只能揭晓你离别了，还要自找多么美妙，再不需被照料。沉痛之中，只能揭晓我沦陷了，谁也静了，话题终止了，情逝了，人生却未了。沉痛之中，只能揭晓我沦陷了，谁也静了，话题终止了。